会议，会后并没有发布联合公布。印度以轮值主席国身份发表声明，指出会议讨论过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事，对局势和制裁各有不同评估，大部分成员强烈谴责。有消息指美国和七国集团坚持在联合公报内明确谴责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俄罗斯和中方代表团反对。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中后期天色持续良好，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政府会预留1亿元，争取更多吸引旅客及极具旅游宣传效果的大型盛事来到香港举办，提升香港的国际形象。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盘点政策，盘点18区。 湾仔是全港最小、人口及房屋最少的地区，地方虽然小，但政策俱全。 今集邀请了湾仔区议会主席黄宏泰和区议员李碧仪一起探讨政策怎样在湾仔落实推行。 中环湾仔要到比较方便，有车真的不用经入嚟湾仔啊，又不用金钟。 我们都很强烈去争取一定要有一个宠物公园，这个政府是有吸纳到的。 盘点政策， 3月1日星期三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嚟话怀疑我犯咗法，要按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同密码， 户口多咗个收款人，要按呢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系唔会经短信或电邮嘅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噶。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个妈妈凑住两个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小朋友，发现市面上冇乜啱 SEN 儿童的绘本，可以点？ 求人不如求己，佢自知出版儿童绘本，从幼儿的视角讲述 SEN 孩子的特质。 今个星期日，请嚟绘本作者 Clara， 逢星期日晏昼1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法律是感激，简家聪律师。 天天广场来讲呢，一路做都心惊胆跳的。你做一样嘢以前未做过的，而且是咁庞大的，是一个好大的压力的。 方文龙律师。 律师会想做的事就是一定要在青少年教育上渗入一些法治的元素。这个法治元素它是异名的，不是说我们去讲一些很艰辛的理念。 逢星期日下午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法律是感激。 陈子谦律师同我哋分享协助在囚人士嘅真实个案。 即系我最深刻的印象就系有一个僆仔啊，犯完毒就俾上面个大佬交人交佢出嚟，跟住后屘佢话有几多钱安家费俾佢，跟住后屘出到嚟佢同我讲一句就话，原来坐咁多年噶，如果俾我拣，我一定唔会再做，实在系太唔值得啦，佢咁讲。 想听更多佢哋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好啦，广东广西路店吓，星期一，今日我哋讲嗰个主题咧，系一句诗嚟嘅，一将功成万骨枯。喺直播室有文杰华教授、万耀伦同小弟马丁成。咁啊，由呢只几个字，首先我讲讲佢嘅解释啦，吓，一孔之见啊。一将功成万骨枯，咁啊，嗰、那个焦点系万骨枯。咁万骨枯同边个对立起嚟咧？呢句诗就话佢同个将对立起嚟啊，即系千千万万个兵死咗，咁但系个将咧就功成啊，立咗大功。咁梗係升官發財啦！咁好明顯呢首呢句詩咧，即係反戰嘅意味好強啊！當然佢又冇講呢一戰嘅功係正義嘅，或者唔正義嘅，或者佢認為春秋無義戰啊！咁嗰啲係另外嘅話題啦。但係個將背後咧，其實仲有個帥。或者是国王、皇帝、总统、总书记、主席，总之是发动战争的人，而且是享受这个功劳的人，那么千千万万个人变成枯骨，而这个发动战争的人呢，就享受这个功，甚至是千秋的历史功绩、啊、被人所歌颂。咁呢个一将功成万骨枯咧，今日大把时间四节倾倾，咁啊听听呢个文杰华教授同万玉伦高见啦。 嗯，万玉伦。 马老师正话都解咗啦，系喺晚唐一个诗人叫曹松嘅一首诗，佢其实尾佢呢个一个七绝嚟嘅，尾二嗰句咧。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凭君这个凭字其实都有少少无奈啊、感慨或者讥讽少少嘅意思系嘛？唉、你啊威啦系嘛，封侯啦。但系换来个代价就系万骨枯。万骨嘅意思其实都唔系只单指一万噶啦，即系无数咁嘅意思啦。咁系好惨噶，即系。其實在東西方人類有歷史的5-6千年以來看到每次那些、所謂推翻王朝、啊、革命呢付出的代價實在 很大、 嗯、 有些呢如果你說是講緊保衛戰、啊、人家侵略我我沒辦法不開殺戒、啊、保護自己 的民族、啊、或者群族、啊、那些呢我覺得都可以說、沒問題即是保护自己啫，但是有些是侵略人、残杀人，仲要即系或者一阵几节请教多啲两位，就系有啲屠城嘅事件，冇必要嘅屠城咧，就好凄凉。 嗯，冇错。嗱，万玉伦头先你讲嗰两句咧，即系之前仲有两句啦，一个四句诗嚟噶吓。咁啊，曹松咧就系讲话泽国江山日战图啊吓，生民何计落朝数，然之后系。凭君莫问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咁指嘅就 系 安史之乱啦。咁啊，马鼎盛就应该好熟啊呢段历史。咁嗰阵时又发生呢个农民嘅起义啊。咁我哋发现大量嘅镇压喺王朝开始。咁大江以南咧就系沦为一个战场。嗱，有时咧听翻一啲即系中国嘅历史啊、史记呢类咁嘅故事咧、形容嘅所谓战争嘅场面咧，令到我哋细细个已经认识咗呢句说话。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咁啊，后来杜甫喺佢讲战争嘅诗里边咧，都有好多呢啲场面。真系你攞功劳嘅走出嚟嘅最后嗰个人，但系背后所经历过嘅话，长年嘅战争赔死嘅百姓。咁仲、有咧，就系、当然佢嗰啲军即系兵士兵啊吓，即系方即系真系横尸遍野吓。咁即系令到我哋觉得咧，就系、那个人其实不是他一个人，就算零工的人 绝对不是他拿着旗走出来，但是经过的所谓流血血流成河事件是很多。当然我们今天不只是讲战争，我们就算是讲其他即是个业绩，即都有很多就是曼骨夫的事件。 两位很早地展开了这个话题，因为如果在 这句七个字的诗背后背景等等去分析呢，那就扯开了四节就不够讲了。所以我想一开始就去讲清楚这七个字他表达出来的反战的意欲。因为两位都说这个晚唐诗人本身都是颠沛流离，受了这个战争很多苦。我们就不去追究战争的正义性或者即非正义性，如果不是就去了第二个题目。咁主要就战争，攞战争嚟解决问题，呢、这个诗人就认为，唔系好嘅手段啊，因为要死无数人，死完以后咧，享受呢个战争果实嘅咧，就只系将或者将背后嘅老板。咁呢种反战咧，系古今中外所有老百姓最朴素的一种思维，因为他们在最底层，在最底层他们未必有这样的全局眼光，甚至是全球的眼光，他只是感觉到战争会死人，而一死的都是老百姓，去当的兵，当然将又会死，但是将你蛮骨嘛，哪有一万个将、死的 都是兵为多。老百姓始终是战争的承受者，而不是享受者。同埋他有些觉得 这场仗都应该 不好打的。联系到今天最这个焦点的俄乌战争。咁呢个战争呢，确实亦都系死咗好多人啊。按照各方面嘅呢个评述呢，首先死嘅系军人啦，双方嘅军人啦，再一个就系死嘅呢个战区嘅百姓，呢、这个系主要死嘅啊。咁呢啲绝对系无辜㗎啦，呢啲百姓。但系即系发动战争嘅人，他知道后果，即是举个例啊，等于美军即是率领这个各国部队打伊拉克那阵时，但是美军自己已经准备了两万个士袋，他想着如果想战胜这个伊拉克侵略军那几十万呢，美军牺牲两万呢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比例。当然最后先死得不到一百人，那些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发动战争的人，他是了解到会曼骨夫的，会死千千万万的人的。但是 这种战争发展到今天已经是电子化，已经是信息化的战争了。其实不需要死那么多人。两位刚才提到唐朝还有很多诗人 都是反战的，特别是杜甫。杜甫那句就真的超越了，他的智慧超越了时代。他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是吧？擒贼先擒王，为什么要死那么多兵先至解決戰爭呢？如果你將戰爭嘅發動者一個人整死佢，冇場戰爭啦。咁呢個係好高嘅智慧嚟嘅。佢呢個智慧咧，喺今天嘅軍事科技水平係可以達到嘅。即係無論乜嘢手段都好，擒賊先擒王。你話如果將普京呢、这个宫廷政变咗， 咁呢場仗就唔使打啦。 嗯。 所以呢、這個一將功成萬骨枯呢種戰爭嘅現象咧，應該係人類比較原始嘅或者比較落後嘅一種戰爭方法，係、 嗯、 要殺曬斬盡殺絕咁樣啊，或者馬倫或者屠城咁樣先至，甚至滅國啊，咁先至能夠結束一場戰爭。咁呢個好愚蠢嘅。 嗯，頭先咧，我咧就揸車嚟做節目嘅時候咧，咁已經聽到咧，即係歐洲唔同嘅地方咧，對於俄烏戰爭嘅啲人民嘅所謂示威啦嚇，咁啊有啲就反對，譬如德國咧反對咧將啲軍器咧就係為去烏克蘭，咁另外亦都有啲地方咧就係覺得即係一週年啦。真係好唔想呢個戰事再延續落去。咁大家提出嘅共同議題都話有冇得傾啊？可唔可以即係用呢一個談論嚟到解決啊？咁呢個都係中國講嘅一個主張。咁啊，但係咧，其實我哋睇咗一年咧，我覺得如果可以解決到嘅，解決到噶啦嚇。咁咧就即係點樣咧？即係反戰爭都係死人多，尤其是而家嘅武器啊，殺傷性嘅武器係都係好 死平民嘅陰功係嘛？死平民啊！馬老師正話講，擒賊先擒王呢、這個既係兵法，亦係戰略，亦都係最超越嘅諗法係啱嘅。但係咧。我想去到現在都是你那個主帥呢真的大把人保護他埋不到身的、重重兵包圍他又指揮著人去打你顧得這個戰場顧得那個火海呢很難 去找到他出來都挺慘的、問題譬如說俄烏戰爭一個這麼大型的戰爭還有個廣闊面這麼大人民這麼多很多利益者 是計不到的利益 計不到 多到 咁變咗個和談嘅時候咧，就真係都唔係簡單，係咪？但係打落去又係生靈塗炭，係一個進退兩難嘅局面。 係同埋啲年輕嘅人，即係年輕人啦嚇，喺呢個歐洲都講啦，戰爭唔係就係你兩個國家嘅事，影響全個世界。 係 同埋咁更加傷痛就係話你對於所謂 humanity， 即係所謂人民啦，嗰樣嘢你個信心何來啊？你講嘅道德倫理啊、公義價值啊、人權啊，佢全部都係覺得自己即係冇辦法幫到手啊！即係旁觀者係好幾傷嘅都。 制止戰爭咧，其實並唔係太難嘅事情。咁啊，分兩種社會形態啊，一種係獨裁專制嘅國家同埋制度，佢發動戰爭或者和平，或者即係唔打啦，都係一人話事。咁但係現代世界200多個國家同地區，基本上佢你睇佢哋嘅憲法都係。民主的、即是有些是軍政權或者是獨裁政權他都說是民主的、起碼你承認民主是對的、不敢說獨裁才是對的、既然你的憲法上面寫著是民主的那民主體現在哪裡呢其實民主最重要體現就是一個國家決定戰爭和和平這樣是民主定系君主、如果是民主的话，佢有议会是秉承呢个民意嘅。佢如果是通过呢个选举将发动战争的人推落台，咁就可以以呢个和平的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呢个是。一樣是等於斬首的戰術，只不過他是用議會鬥爭的方法。這種你很簡單，列寧當初為什麼他革命成功呢？就因為他提出口號就是和平與土地嘛，土地那些先不說先啦，就是和平嘛。當時我想即是億幾俄羅斯人大多數都厭戰，他提出和平呢，咁呢个就非常好嘅奪取政权嘅一个口号同埋纲领。点解嗰个 二次革命上咗台，二月革命上咗台嗰个哈伦斯基嘅政府会咁容易冧咧？因为佢哈伦斯基嘅政府系主张继续打落去噶嘛。咁列宁一举枪就话啊，你哋大家支持我，我俾和平你哋。咁呢个就系佢高明之处啊嘛。咁就系以呢、這个。暴動或者是起義的手段奪取政權而這個停止戰爭， 他一上台馬上宣布我退出戰爭了、現在普京這個都是普京，他一個是體制內，即是他名義上都是選出來的嘛，名義上的國會即是個杜馬都有權這個罷免他的嘛、但是體制內這其實都不是很多人，幾百個人，一千幾百個人，他可以決定國家的戰和和嘛、但問題就是一億幾的俄羅斯人還是沉迷在拿戰爭來到恢復以前這個蘇俄的榮光、所以他還是可以以這個統一的名義去繼續執政啊嘛，佢個黨都叫統一黨啊。其實統咩一咧？係統而家俄羅斯境內嘅一咧，還是統以前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嘅一咧？咁呢樣嘢就係、萬骨枯點樣可以停止？即、就、係、是、一年嘅俄烏戰爭，死咗好多人噶啦已經。但係軍人咧，我諗啊。都死了十零廿萬嘅啦，雙方加埋，咁、平民啊更加啦，所以大家討論呢個一將功成萬骨枯呢個命題嘅時候咧，同時可以思考點樣先至能夠解決呢個萬骨枯呢個慘劇。 老師正話，馬老師正話講嘅咧，嗰、那個民主嗰個作用咧，係的確可取嘅，即係。但是呢我們現在看到呢去到21世紀很多時候呢、那個、所謂的共識怎樣產生呢、人家 看一件事就是說少數服從多數，但是 千古不變呢就是因為人太多，就是少數領導多數、再加之呢那些資訊、可以被操控、或者是洗了腦，我們用一個字都是貶義的，洗腦、其實就是宣傳、教所謂好聽就是正面的教育是吧，愛國這樣變了呢，大多數人說的東西就未必是對的，不要講真理先，未必啊，係嘛？ 但我諗特別喺嗰個軍隊嘅嗰個結構裏邊啦，咁我諗馬鼎盛最熟悉，即、就、係、是、你真係要聽將領嘅吩咐命令，而唔係你去諗佢講佢要我做嘢啱唔啱？你想勸嘅機會都冇， 冇 㗎，亦都唔係假設佢一定要聆聽你，而家唔係諮詢意見， 冇錯。 咁或者佢哋開會都係講形勢、講策略嚇、戰策啦嚇。咁即係呢種訓練咧係幾長期嘅，即係你入到去呢、這個軍事訓練學校咧、你就要將自己嘅自我收埋。即係如果唔係呢種訓練同埋心理嘅準備咧，你冇話萬骨枯呢回事啊嘛。譬如對於逃兵，如果你做逃兵有咩後果？即係你其實要跟住佢衝嘅時候，先造成咗而家我哋講萬骨枯嘅可能。 時間不多了，都來不及展開了。你如果單是具體講逃兵這件事，任何軍隊都有戰場紀律的，如果你是在作戰的時候拒絕這個命令的，沒有第二種方法，就是處決的了、古今中外所有軍隊都是這一條。即使你是非戰鬥時間做了逃兵呢，嗰、那個處罰咧都係相當嚴厲嘅，相當嚴厲嘅。當然可以軍事法庭審判你啦。咁啊，再經過一個程序，或者係處決，或者係長期監禁啦。咁呢啲都只不過係個表面上邊嘅處置。其實不但殺你，仲要辱你。處決又好， 監禁也好，你就成為一個叛國者。 嗯 嗯， 因為已經是戰爭時期，所以就好非常之嚴厲嘅，即係非黑即白。 嗯， 所以逃兵呢樣嘢咧，如果你反戰嗰個意識去到逃兵呢個行動咧，其實係已經係冇乜用，同埋對自己係。等於是自殺咁上下啦。 嗯， 好啦，時間差唔多，我哋新聞以後再繼續講呢個一將功成萬骨枯。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龙尾村谋杀及肢解案，警方暂控两名年龄分别31同65岁的男子，合共一项谋杀罪。另外亦暂控一名63岁女子，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警方表示，三人在上星期五被捕，涉嫌同在大埔发生的一宗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28岁女子死亡，三人将在星期一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重案组继续调查案件。至于涉案的死者前夫，昨天下午在东涌发展码头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相信他当时准备搭快艇逃离香港。警方调查后相信犯案动机涉及金钱。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说，强积金一月份录得 6.1% 的正回报，总资产值升至超过11,200亿，平均每名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大约是239,000元。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大约七成的强积金资产，即大约7,700亿，是可以根据计划成员的个人意愿自行选择强积金计划。啱啱实施满十年，俗称强积金半自由行的雇员自选安排，由2012年11月推出至今年一月，转移的强积金累计达420亿，平均每年有大约84,000宗转移个案。截至今年一月，在公款账户内可供雇员转移的强积金大约有2,200亿。北韓朝中社報導，領袖金正恩和女兒金主愛昨日一同出席平壤西浦地區新居民區奠基典禮。報導將金主愛形容為金正恩最深愛的女兒。金正恩在奠基典禮講話中表示，要在首都平壤的北大門一帶打造4,000多套住房，打造別具一格街區。金正恩表示，超高層住房和各種形式的住房將組成街區和住房園區，公共建築亦將和諧配套，認為是主體建設發展，尤其是首都建設的樣本。呼籲全國所有的青年同盟組織10,000,000名青年主動參與到首都的建設工作。韓聯社報導，今次是金主愛第七次亮相公開場合，亦是繼今個月17日觀看內閣和國防省工作者的體育比賽之後，第二次亮相非軍方活動。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數以千計民眾在俄烏戰事一週年之際參與反戰遊行，聲援烏克蘭。示威民眾拉起以烏克蘭國旗、藍黃兩色製作的超長布條。遊行發起人說，這場戰爭影響全世界，遊行要讓其他人知道誰是和平的敵人。 另外，德国柏林有过万名民众在勃兰登堡门示威，要求政府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避免局势升级，又要求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尽快结束战争。德国警方禁止示威民众在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中后期天色持续良好，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只想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有边个唔想？与其到身体出现警号的时候先急急补救， 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 点解唔尝试一下？由而家做起，知多啲医学知识，改变唔健康嘅习惯。 需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同你一齐每日为健康把关。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讲述在1996年长三月发射爆炸、卫星返回失利等接连打击底下，一班青年航天科学家在老一辈专家的带领底下，冲破重重障碍，克服层层科研难关，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故事。 问天，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唉，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了，或者按了给银行，自己都不知道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易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文学力量。穿越古今，华文作家创造出的各种美感价值的篇章，引领读者朝向更辽阔的远方。请听大地书香，带你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金耀基。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因为魔界里面的界实在太重要。通常我哋一般讲一个史诗或者一个英雄历程咧，我哋会攞嗰个英雄嘅名嘅，但系魔界咧就真系攞翻个界。 咁哈比人就完全代表咗嗰种嘅淳朴嘅田野生活。 有太阳月亮之前咧，其实已经有地噶啦。我哋生活嘅地方就叫中土啦。咁啲光点嚟咧，咪就喺西方嗰两棵树。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好啦，繼續講一將功成萬骨枯。頭先我就喺休息時間下下文嘅話，就係頭先馬倫所提出嗰個洗腦嘅問題。點樣乜嘢叫洗腦咧？洗腦就好簡單，強制宣傳。強制宣傳。你諗下，一個人嘅腦俾人攞出嚟洗。強制宣傳，而且咧呢、這個係負面嘅虛假嘅強制宣傳先叫洗腦。如果係正面嘅 事實根據的宣傳，你當然即係好好開心、心悦誠服咁樣接受啦，就唔使叫洗腦啦。嗰啲洗腦咧，頭先我就話文傑華啱睇咗某傳媒嘅一段新聞，就話歐洲各國對於俄烏戰爭嘅一種反應，我都記得嗰段。一開始話德國數以萬計嘅人咧，就去遊行示威，反對西方，主要係美國提供武器俾烏克蘭，話呢個係俄烏戰爭不得和平嘅 舉動， 唔係，係呢個責任啊，喺呢度。然後跟住咧，又講咗其他啲西方國家啊，但係咧。數字好重要，佢跟住講咗幾個國家，法國甚至咩愛沙尼亞之類，佢哋嘅遊行示威嘅人數唔係幾萬人，而係幾千人、幾百人。這個編輯就一種好嚴重嘅洗腦。你睇咗以後，即係不明真相或者係不甚了了嘅。人士睇咗以後咧，都覺得哦，歐洲嚟講，基本上歐盟北約對俄烏戰爭呢個睇法，民間主要係反對西方提供武器嘅，即係呢個觀念係虛假嘅，係不實嘅，係唔係事情嘅主流方面。我哋睇到事情主流方面系咩咧？系啱啱联大有人提出一个动议，系谴责俄罗斯侵略。投票结果141个国家投赞成票，七个国家投反对票。边七个咧？当然有俄罗斯啦，你闹我都系反对啦。跟住系普京嗰只头马啦，白俄罗斯啦。跟住就系。俄军有在那里参加内战的叙利亚，跟住就是全球最得人喜欢的北韩interesting 、跟住就是很特别的政教合一的伊朗，跟住就是上次我问马恩斯，我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亚历塔尼亚，文杰华知不知道， 大概知道的地方 在哪里， 在这个中欧那边， 好像不是迈奥伦知道， 不知 道。你两位都不甚了了，就证明个国家几水的啦，是吧？是可以被遗忘的，这样一个估计国家，是啊，非洲之国。那呢，还有什么马里啊那些内陆国家，一共七个，这边141，这边七个，大家知道。人類的民意在哪裡，所以即判斷新聞的時候沒事的，大家即看不同方面的報道和評論，自己量化分析很容易得到一個你是不是正在被洗腦这些不是扯開談，而是扯即係講嗰個萬骨枯嗰個問題，即係今天俄烏戰爭萬骨枯係一個人類嘅悲劇。到底邊個應該係將咧？邊個係發動戰爭呢個將嘅 boss 咧？一目了然。 大家都好似好沉默咁，係嘛？都係覺得好沉重啊！即係講係講呢樣嘢。但我哋头先讨论就系话咧，其实嗰个准备啊，点解会造成万骨枯？我哋讲士兵啊， 系 即系当然有赔死嘅平民啦、啊、老百姓啊， 系 咁啊，但系佢哋即系你要做到万骨呢样嘢咧，即系大家同住同一个方向走咧，有即系头先阿马丁醒讲都好准确咧，就系、是、个军事训练个洗脑仲犀利，即系话你唔敢谂第二样嘢，唔敢有自己个是非嘅判断。 即係忍唔忍心都冇得諗啊！即係嗰個所謂個道德嘅價值啊，或者抌唔抌個炸彈落去平民嘅村落，等等啊。咁呢個喺越戰嘅時候咧，即係美國後來有好多戰爭片咧，都有講到呢個問題嚇。咁即係對於萬骨灰嗰個形容喺影像上邊，比而家我哋講嘅詩人啊、曹松嘅文字咧，更加活靈活現啊！就係佢搭住嚟走。 你即係事關咧，一講到萬骨枯咧，即係血流成河，係嘛？即係我即係抄啲資料睇，準備今朝要分享一下咧。即係其實我哋南京都好不幸啊！即係好多戰役都喺南京，喺我哋中國歷史。呢、這個太平天国嗰陣時，真係屠城喎、啊！即係湘軍入到去啊，馬老師要指教一下啦。即係湘軍入到屠城，我都唔係太過了解到曾國藩嗰個諗法。佢係主帥啦，係嘛？佢平定太平天国軍，咁佢受朝廷嘅指示係嘛？佢打朝廷工咁去做咧，無可厚非嘅。即係太平天国係咪好咧？我唔想提，或者唔想貶，唔想褒。佢受朝廷嗰個俸禄，佢即係一個警察，咁佢嗰度平亂咁執行任務。但是为什么赢的嘛，人家都投降了，是吧？投降了都要杀，还有不是杀一两日，连续几个月是不收手的杀。死即一个这样只是单一那个天津入到去50万人死，南京城当时100万人，即没了半个城市。这里我真的不是太过了解他的心态，因为曾国藩被民眾俾大家一個儒家學者嚟噶嘛，係咪啊？謙謙君子嚟嘅，嗰啲家書啊，全部係咪啊？張張都好似好有力咁噶嘛，但係會個行為又會做出啲咁樣。 太平天国呢件事咧，我都算係有研究，但係我睇好多資料，我都揾唔到埋輪講呢一條，就話湘軍入城殺50万人，我都睇唔到呢條資料邊度嚟嘅。因为根本就冇咁多人，根本冇咁多人。你睇下李秀成嘅自传，你就知啦。即系经过咁多次战乱，所谓天京啊，即系呢个南京或者讲江宁呢个城，所剩无几噶啦，已经 所剩无几，即系一早杀咗。 唔系佢都话好多原因啊。首先，就太平軍入城殺咗一輪。太平軍入城嗰陣時咧，就不但係殺官殺兵，而且殺呢個讀書人。焚書坑儒佢做得好徹底呢樣嘢啊，因為洪秀全本身有刻骨仇恨啊嘛。大佬做童生做到人到中年，考咗5次都落第。而家你呢班唔俾我考中嗰啲，我仲唔殺？所以太平軍殺讀書人殺得好徹底嘅。再一個咧就自己殺自己，啊，好有好著名嘅天京之亂啊，就是、太平軍自己殺自己。 啊， 首先係洪秀全命令北王殺東王，不但係殺東王，而且將東王嘅部屬全部殺。啊！當時南京是一個水城嚟噶嘛，佢有河流入城又流出，咁呢個南京城流出嘅屍體，清兵都覺得好奇怪，點解幾萬個屍體流出嚟，而且都係老長毛？點解咧？因為滿清係要留髮不留頭噶嘛，都要剃頭噶嘛。咁太平軍入咗城以後就束髮啊嘛，大家唔係點解叫長毛賊咧？ 啊， 咁從頭髮就可以睇出嚟，你係新長毛定係老長毛，係嘛？佢好奇怪，點解死嘅都係老長毛咧？啊，即係1850年從呢個金田起義一路殺到南京，到天京之亂已經係1853年啦。即係啲頭髮都有分別，係新長毛定係老長毛？咁仲未完，殺完以後咧， 又覺得北王韋昌輝又威脅到天王的地位，又找翼王殺他，然後 殺完以後呢，東南西北翼都死得差不多了、啊、東王被天王殺了，南王就一早在長征的路上已經死了，西王在長沙死了、 嗯 啊、那北王 被天王 又殺了，殺完以後天王覺得翼王不妥，又要殺他，他沒有拉劇走，那 又走了。所以你即係自己殺自己，呢啲係所謂呢啲起義軍嘅一種特色嚟嘅。 嗯 啊，咁之後呢、這個清兵圍呢個天京十年，一直到城破。 即係呢件事好難想像啫。 啊，所以你話到呢個1864年。天京破嗰陣時，裏邊有100萬人咧。如果有咁嘅歷史記錄咧，係假嘅。 但係即係睇得有啲即係書講咧，係咪？佢有一個幕僚叫做趙烈文， 係啊， 自己估計都話死20-30萬人。 係、啊，總之呢啲你咪去分析咯、嗯、啊！即係我話佢不可信就係呢一點。你講到即係殺人如麻咧，呢、這個本身係一個戰爭嘅一個特色嚟嘅、 嗯嗯， 戰爭有佢自己嘅規律， 嗯、 你唔發動又如何、 嗯？ 你將呢個潘多拉盒打開咗以後咧、 嗯， 有時個將同埋帥都未必可以控制呢個戰爭嘅進程。 嗯， 因為戰爭佢本身嘅有一條最高嘅呢個規律就係打贏。 係 啊。即任何一個統帥都是要服從呢條規律嘅、 嗯。 即一旦戰事打開，雙方開始死人，冧屋啊，受呢個好大嘅摧殘。你如果唔爭取到勝利咧，嗰、那個將同帥落台係必然嘅、 嗯。 你有人問責啊嘛、 嗯嗯。 所以佢只要一日仲有權在手咧，佢會不惜擴大戰爭，或者不惜一切代價都使呢場戰爭繼續落去。 嗯， 啊，唯一可能嘅咧就係你搣咗個頭，啊，即係等於1944年，德國內部嗰個密謀刺殺希特拉一樣。 嗯 啊，如果嗰次刺殺成功咗咧，德國內部嘅普魯士軍團嗰啲傳統嘅國防軍啊，而唔係呢個納粹軍啊， 係 啊，唔係黨衛軍， 嗯 嗯， 係國軍， 嗯， 佢哋成功咗呢個刺殺希特拉以後咧，佢會求和， 嗯 啊，佢會將呢個戰爭停止喺德國本土之外， 嗯嗯， 即係如果從德國嚟講，呢班係絕對嘅愛國者， 嗯 嗯， 即係知道。諾曼第登陸一成功，兩面南北夾擊、 嗯， 全世界的人力、物力、財力打中歐德國呢一小塊地方、 嗯， 最後一定消耗死你嘅、 嗯， 你的人力物力是冇法子同全世界抗衡嘅、 嗯 啊，歐洲其實是一個半島嚟噶嘛、 嗯， 是一個半島嚟噶嘛、嗯，北邊、東西邊、南邊都是海啊嘛，佢、 嗯、 冇制海權，人哋一封住佢。最後慢慢都碾死你嘅，所以即係德國呢一班有志之士，確實又真係有呢個民族情懷嘅咧。佢認為應該及早投降嚇、啊，雖然係好屈辱，但係起碼戰火唔會燒到德國本土。 本來就正正想問馬鼎盛咧，其實投降呢個決定因為好艱難嘅嘛， 係 因為你就真係寧願死都唔願意。敗啊嚇，咁、啊 嗯、 但係投降咧又唔可以完全係叫做敗嘅，又要考慮啲咩嘢咧？即係呢個決定啊，喺咩時刻咧真係要咁樣做咧？因為你已經死咁多人。 呢、這個問題好簡單，就係、是、大權在握嘅人或者一小撮人，佢哋係為自己嘅立場去思考，定係為？他所代表的國家的立場思考、 嗯 啊、即反轉來說今天俄烏戰爭、 俄羅斯政府內部高層仲係表面上起碼係撐普京嘅，議會係撐普京嘅，甚至如果你而家進行全民大選，可能個民意都係撐普京嘅。係、 嗯， 但係有一點，即係全體一億四千幾萬俄羅斯人係咪明白呢個戰爭嘅目的？是不是正確？ 嗯， 即是俄羅斯是不是一定要奪取烏克蘭那四個州？是不是沒有這四個州呢就會死？ 嗯， 是不是沒有這四個州呢就俄羅斯就不能夠存在？為了攞烏克蘭這四個州，是不是可以發動核大戰，不惜即是毀滅人類？ 嗯， 即是這個問題我想一億四千萬俄羅斯人冇諗過， 嗯， 起碼冇諗清楚，就係咁啫嘛。你發動戰爭嘅目的係乜嘢？呢個目的係咪你生死存亡嘅目的先？而家好多人都話：哎呀，俄羅斯唔敗得噶，俄羅斯如果敗咧，這個世界就大亂噶啦嚇。咁、各位又可以自己思考下呢種想法。是不是啱嘅？ 咁啊，當然咧，佢就係唔係實際嘅理由嘅考慮嘅，而係話咧，佢講嗰個精神性、理念性，覺得應該要打呢場仗，嗯、即係佢俾佢嗰個正義嘅理由啊。 係， 其實好單薄嘅，即係你聽到咁，但係咧就好似好簡單，即係令到啲人覺得，咦係呢個一定係要咁樣做。 嗯 嗯，複雜化就是一個問題， 又係缺乏量化分析。嗱，而家俾一個好基本嘅量化分析，大家諗諗，就係呢個頓巴斯嗰兩個州就唔講啦，嗰、那個已經係老話啦。嗰兩個州嘅問題咧係2014年嘅問題，係啊，到2022年2月24日開戰以後所改變嘅疆界係克爾松同埋。呢、这個扎波羅熱，咁大家知唔知喺呢兩個所謂地方嘅全民公投係咪真嘅？啊，只要知道一個基本嘅數字，比如講克爾松嘅人口比例，俄羅斯人只佔20%， 嗯哼， 烏克蘭人佔76%， 嗯哼， 而呢個扎波羅熱。嗱，呢個我係睇呢個大陸嘅網嚇，唔係睇西方嘅網啊。你睇佢都話扎波羅熱呢個地方，俄羅斯族又係唔到1/4，24%。 嗯 啊，而烏克蘭族係70%。你諗諗，如果係全民公投嘅話，點會產生呢？佔大波多數人的烏克蘭人會投票去做亡國奴呢、 嗯、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呢、 嗯、 那我們就知道這些是虛假的了、 嗯、 即是普京發動戰爭這個理由說要保護這個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族人、 嗯、 那你有什麼權去決定多數的烏克蘭人要變成二等國民呢、 嗯嗯、但現在都很多傳聞、啊、是不是即係話有成班細路捉咗佢，要去改變佢哋嘅思考、思想啊等等呢啲啦嚇。咁咧，我哋喺局外咧就即係比較即係去難分辨，但係咧即係覺得就話要保護啊，反對法西斯式嘅納粹啊，應該話用納粹嘅思考咧。即係我哋外真係即係喺裏邊嘅人就應該好清楚， 佢哋有啲發生咩事，即係真係可能係相信。同埋頭先阿馬老師俾嗰啲 嗰支刺刀喺你背脊嗰度，你信唔信咧？ 佢有20%都係俄羅斯裔嘅人咧。咁、咧，即係我喺局外一個咁百萬里以外嘅人睇，就係、是、有一種裏應外合嘅心態喺度。嗱、20%嘅俄裔人都唔少嘢喎，即係都唔係一個小族群喎。20%， 咩人做緊啲咩事？ 係20%喎，咁你如果？他們相信被人欺負著， 係嘛？進行法西斯或者納粹式統治別，佢哋逐將會滅，有一種恐懼喺度，話有救兵到咁，佢哋會投票。不過問題就話另外嗰百分之七啊幾烏克蘭人。是不是真的这样投呢在那边投 马鼎盛的埋夷当然是成立的。啊啊啊、不过呢我就很想呢、稍后呢可不可以讲一些呢在战争以外、都有一些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故事。 好 即是所有很多是集团式的经营、啊、或者是大量的生产、啊是即是所谓跨国式的企业、啊。其實咧，你睇翻上嚟咧，佢哋嘅成績咧都係踩住好多好多。 好啦，電話18723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希望啲聽眾朋友咧同我哋一齊分享一將功成萬骨枯。聽新聞。 将延长到十月，相关政策原定在五月到期。喺会场外，一批人士反对退休制度改革，举起标语示威。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对20国集团的活动继续受西方利用作反俄感到遗憾。莫斯科指责美国、欧洲联盟和7国集团。企图发出指令，透过游说和最后通牒，要求在联合公报内强加西方演绎的乌克兰冲突。较早前在班加罗尔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会后并没有发布联合公报。印度以轮值主席国身份发表声明，指出会议讨论过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事，对局势和制裁各有不同评估。大部分成员强烈谴责。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中后期天色持续良好，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龙尾喺果栏；而龙翔道就有紧急路面维修啦，而家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村嘅第三线封闭。而东涌就有个水管急修工程，长东路近欣澳港铁站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土瓜湾都有个道路工程，去到中午嘅12点，土瓜湾道去红磡方向近启明街嘅中线同慢线都封闭。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道路安全议会都提提你，敬请保持安全车速，唔好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乘客都安全啦。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青山上路海运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为了保障市民健康，我建议即时将每支香烟的烟草税调高6毫子，并按同等比例提高其他烟草产品的税率。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艺术生命。 表达艺术治疗是将不同的艺术创作和心理治疗的技巧融合的一种治疗方法。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情绪，又不知道怎样说出来，可以试下用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表达出来。 他是表达艺术治疗师苏瑞文。 我们天生出来就已经有艺术创作的天分。你想想哪一个 BB 不是听见 Baby Shark 就会扭屁屁跳舞。 艺术生命，透过艺术述说人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政府即将推出易通行，登记了的车主会收到车辆贴，收到车辆贴之后可以透过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未申请车辆贴的车主就要快点申请了。 游船可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黄金三分钟， 把握呢三分钟，抢救成功率超过七成噶。 但系三分钟内要识得用呢一部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冇可能呢？ 梗系有可能啦！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处联合制作嘅 AED 知多啲，就可以知道更多关于 AED 嘅资讯。AED 知多啲，救人真系好 easy。 节目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时段都会听到噶，记得 bookmark 定啦。 熄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好啦，咁啊，文杰话想转几下度讲讲呢个战争之外嘅万骨枯。 咁我谂咧，即系头先讲到一啲跨国嘅企业啦，吓，佢用嘅劳工啊，嗰种种类啊，即系都唔系喺佢自己国家。特別是一些所謂不應該叫廉價的工作，大量的工作。說回最近很紅的那個 ChatGPT， 很多人都打電話來問我，怎麼看ChatGPT， 或者一些學生交功課，如果用了這個軟件呢，等於好像可以幫他做功課，查不查到啊，那類啦，成為很熱門的話題啦。最近聽就算廣東廣西都有幾輯講過這個軟件，但是呢有人就將呢個軟件咧，就成為係一個一將功成萬骨枯嘅故事。咁點解咧？就係話呢個唔係咁簡單，就係一個所謂寫嘅程式啊，等等嘅呢啲嘢嘅，而係咧佢亦都要有一個所謂保安嘅制度，即係所謂保護嘅制度。譬如話唔能夠將嗰啲涉及暴力啊、仇恨啊、性虐待等等呢啲嘢都要檢查噶嘛，係咪？嗰啲內容要檢查噶嘛。咁但係凡係有呢啲嘢咧，佢哋都需要設計，就係點樣去檢查同埋過濾咧？咁都需要加一個叫 data labeling， 即係加一個資料嘅標注喺度嘅。咁呢啲係需要好多人力嘅勞動嘅。咁咧原來咧曾經俾個非洲，譬如肯亞人咧去負責，咁啊外判咧去做啦，咁咧真係做得好辛苦啊！因為佢哋要一日咧做12个钟头工作不得已，仲要咧你喺度過濾嘅嗰啲嘅內容咧，牽涉到性虐待啊、自殺啦、酷刑等等嗰啲，你都要加一個所謂資料嘅標注噶嘛。你睇完咧，嗰啲員工話佢產生咗幻覺啊，即係嗰啲所謂非人道嘅場面啦，咁時間又長。冇特別嘅，即係個待遇又唔係特別啦嚇，即係唔係話你抵唔抵得諗啊嚇。而且咧就係個即係誒冇輔導啊，其實佢哋係需要輔導嘅。咁所以咧，佢輪班制咧，每日嘅可能$2美金一個鐘做9个钟，你要睇大量嘅即係幾百段嘅文字，每段都有千幾個字。 然後再去做一些資料的標註。 嗯， 話呢一個咧，佢唔需要你好高的學歷去教你嘅啫，訓練之後你可以做嘅。但係對嗰個身心靈的影響都幾係。係 係。啊，咁所以都係性勞動，你自動即係自己去嘅啫，又冇人攞槍指住你， 啊， 食得鹹魚頂得渴。 係你係咁樣咯。 你成日都睇啲電影，咁啊見到嗰啲天王巨星嚇，啊，幾十億票房。 嗯，唉，冇錯。 咁呢啲算係一將功成啦。嗰啲萬骨夫咧就係，是，千千萬萬個臨機啊，即係黃寶強未成名之前，為咗個飯盒加幾廿蚊。咁然後就去做一啲好無奈嘅工作，比如講企喺個廣場度扮兵，咁啊著住曬啲盔甲，搽到面花曬喺個烈日之下， 嗯， 啊一企再企到不甩直咁樣啊幾個鐘頭，咁呢啲萬骨夫係古往今來以後都仲係有嘅， 嗯， 啊呢啲群演。嗯，拿一塊磚頭踎喺呢個中央電影學院門口嗰個馬路嗰度坐住，啊，今日如果俾人哋點指兵兵點到咧，咁啊有飯開；點唔到咧，就即係貴客自理。 嗯， 任何行業都係咁樣嘅。 係啊， 你中國而家有咗咁驕人嘅 GDP 啊，世界第二，話冇攞係世界第一啦，點嚟嘅咧？咪又萬骨夫咯。八十年代開始，唔講第二度咧，就係，是，我哋最近珠三角最近嘅寶安、東莞嗰啲工人嗰啲慘況，我都叫做嗰陣時去睇過下，因為以前我上山下鄉嗰幾年就喺呢個地點。首先，農田全部剷曬， 嗯， 全部起工廠啊，嗰啲基本大多數都係台灣廠。咁啲工人嗰啲收入咧待遇咧係應該講係勞工嘅境界， 嗯， 啊，即係當時咧百零蚊一個月，後尾加到二三百蚊一個月，但係嗰啲通脹又繼續加啦。咁你住嘅咧就係嗰啲工棚， 嗯， 啊，當然你唔使諗冷氣風扇啦，啊。嗰啲鐵架床仲慘過赤柱，咁啊， 嗯， 工作咧，十二個鐘你自愿嘅咋， 嗯， 你中意八個鐘都得啊，八個鐘一個鐘兩蚊，你頂唔頂住啊？係嘛？咁啊，當然冇節假日，任何都冇。嗰陣時又冇而家咩乜保密保啊，工傷極多，同埋咧其實香港人都知㗎啦，香港人六七十年代嗰陣時做車牛仔褲啊等等，嗰啲都係超強勞動，同埋即係做到嘔血啊，做到寒背。總之你就係將青春獻俾呢個血汗工業。 冇錯。 啊，你得到嘅咧就一身傷殘，同埋咧夫妻分離啊，父子分離啊，母女分離啊等等。呢啲萬骨夫係人類社會發展無可避免嘅一個過程。 是，但是當然資本家是可以做得好很多的， 很難 的， 有良心的資本家就沒有競爭力， 老師說 沒有競爭力， 嗯， 人家為什麼要壓榨得那麼厲害呢？他需要那個利潤嘛，他追求的是最高額的利潤嘛，如果不是他在同行裡面他冧硬的， 那這個就是剝削咯， 剝削其實這個是，那個就是工業發展過程其中一個現象嚟嘅，當然唔好噶啦。你嗱就睇翻英國都係嘅，有婦女勞工，有童工，後來先一路即係立法啊，多咗民權啊，多咗成，咁先至取替曬呢啲嘢，唔俾係嘛？呢樣呢，這個萬骨夫咧就可以講係點講咧？係坎坷嘅即係生活喺個經濟，尤其是經濟型社會要競爭嘅時候，好慘嘅。 嗯， 即系头先马老师讲，冇人揾枪指住你，你系要做噶。咁但系即系譬如话喺个未现代化嗰，那个未曾工业革命嗰啲社会嘅时候，好穷嘅大部分， 系 好惨，俾人揾笨。 你可以话喺个历史嘅即系所谓改革嘅时刻，即系呢啲机械生产 即係生產機器發明嘅時刻咧，就當然係會有出現呢啲被剝削。你要慢慢後來就睇下點樣提高呢一個所謂工權益嘅意識啦。咁啊，但係咧，即係呢樣嘢係一浪一浪咧，睇下你喺正邊一陣同邊一浪嗰度。 冇錯。 咁其實唔使用支槍指住你，你冇飯食你都要噶啦。 你都要噶啦。 咁而咧，亦都有人冠冕堂皇咧喺度講就係去赤啊嘛，即係冇赤貧噶啦。而家個個有工做啊，有飯食啊，有工開啊咁樣。咁啊，但係咧，而家我哋頭先講 ChatGPT 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其實好多咧都係喺非洲地區啊等等嗰啲比較廉價嘅勞工啊，一定係咁樣嘅。咁咧就我哋以前都捱過嘅，以前香港都好多廉價勞工嘅，喺編織業發塑膠業嘅時候係咪？咁但係咧冇呢種所謂心靈嘅，所謂精神上嘅嗰種傷害，就係、是、你成日睇嘅，你要標注嘅就係嗰啲虐待兒童啊、奸殺嘅場面啊、色情啊、戰爭啊。其實即係都唔可以真係高估咗佢哋嘅反抗，即係 你講嗰個係精神上面嘅折磨，是就係整體折磨嘅一個特例，同埋好少部分，大多數咧都係體力。你就講呢個中國八九十年代，甚至到一零年代仲存在嘅小煤窑啊，小煤窑，大家都知道中國嘅煤炭咧係世界嘅超級大國，全世界所有嘅煤炭生產嘅一半以上係中國，佢一個個啊頂曬你200多个啊，但係咧大嘅煤礦你唔知啊，佢有冇公布呢啲數字嘅真實我哋唔知啊，但係小煤窑嗰啲咧真係好淒涼啊！我哋去到山西，去到內蒙，即係佢哋嗰啲小煤窑係。只要包咗呢個鄉鎮核下嘅土地，嗰度地下有煤，但係佢冇開採價值。如果你係按照呢個國家嘅標準咧，國家當然有標準啦，一個安全嚇、啊，你井下要有好多安全設施。 係， 嗰啲係錢嚟嘅喎。咁第二個咧，因為呢度啲煤嘅產量唔係高，煤嘅品質唔係好。所以大企業不值得投資，但是小煤窑就不要緊了，煤老闆買通了這個鎮政府、鄉政府，那就拿到這個山頭，然後就招人挖，總之你挖了出煤呢，挖多少我分多少錢給你，那就一定有很多窮人去做這件事，那爬入去呢叫做四塊石頭夾一塊肉，即係一個人捐咗入去咧，就係咁嘅情況，隨時咧會冧砸死，會出 gas 毒死，會爆水地下水浸死，總之好多種死法，咁但係每次出咗事之後咧，佢哋唔報，上面又唔會查，因為上面查咧都要通過各級政府，你查到去嗰個政府、鄉政府。鎮政府咧，佢點會揦屎上身啊？老虎都話冇啦，或者都係向小女報啦，即係呢啲情況，只要一日有啲窮苦大眾喺度肯冒死去揾呢啲咁嘅挖煤錢，一日呢啲情況，曼骨夫就會存在。 係， 你。 呢啲 冇人監你喎， 佢產生危險。 你係咪想揾食啊？所以當呢、這個70年代我去過呢、這個即係、就是、比較低級嗰啲煤礦嘅咧，就係嗰啲礦工嘅生活係好低嘅，即係揾嗰幾蚊都係冒住生命危險。但係咧，好多人仲係要爭取去，因為。嗰陣時你叫有個工作啊，比冇工作好得多，同比喺農村度做人民公社社員，有一定嘅自由度，咁即係廣東省呢啲煤礦而家封咗，大部分封咗啦，因為冇即係個產值又唔高，啲煤嘅品質又唔高，啲人寧願去澳洲買煤，咁山長水遠買啲貴煤，佢都唔買呢啲咁嘅平煤， 所以曼骨夫咧喺大工業發展嘅時代咧，比比皆是。 嗯， 即係最主要仲係人嘅體力精力。嗰啲礦工出到嚟，即係到做到退休嘅咧，好少。 嗯， 因為你捱唔到啊，直肺啊。你吸嗰啲塵粉，成個肺硬曬，即係等於係石頭一樣啊。 係 直肺，咁你壽命會短，同埋你。就算不做了出回来以后都是捱的了那时候、就是。所以这些那时候没有这些劳保的嘛。 哪 有那些什么过滤呼吸器啊什么什么没有的大啖吸些煤粉下去。 就是譬如说早排譬如说在红馆跌个屏幕下来那里很凄凉那件事件。即係當然，我唔敢判斷係咩事。不過我直覺上覺得，即係只係個人直覺啊，就係咧嗰個 quality control 可能係有問題，亦都係價錢問題啊。你個價壓得低，咁個 quality control 自然就曳啲。啊，生咗鏽又唔知道。如果話啊，我粒粒都好小心拆咗出嚟睇過，冇生鏽先上翻去啦，再揾第二個 QC 再 check 啦，咁咧就可能避免咗某些危險。但係好可惜呢啲。在那個壓價或者利潤的個層面上呢是會產生這些問題 是不如不過呢當然呢在壓價這些層面呢、應用在譬如最近在醫院裡面那些手術室的燈、那個所謂維修保養的問題呢又未必直接的 是未必直 接的那那個就真是一個很嚴重的就是去疏忽 是都可能是如果你俾足人手去 check， 當然啦，我哋唔知道佢嗰、那個、那個 cost 係幾多啦，係咪？ 嗱，政府其實曾經有段時間即係價低者得嘅， 係啊， 利是投標 嚇，係啦 嚇。 咁你為咗做嗰陣生意，為咗某一大班同事開飯夾硬做，咪好多嘢要減咯，係嘛？好多嘢要減咯咁。咁咧頭先即係文教授掀起嗰個討論咧，就係、是、非戰場，我哋講萬骨夫咧。咁、我又突然間諗起，譬如話。一些收購合併的時候呢、其實就是那就不會說牽涉人命的那些、但很多沒了飯碗的嘛、 但是怎樣去利用那個比喻呢、 譬如你沒事的 你兩間公司併購、是吧那其實有時候就說很多時候那些聰明的人沒了工沒了位就是因為你聰明、對方面的力量強大話到事揸到莊、那對面的整隊人冇咗噶啦，咁最大得益嘅當然就係股東啦，喺個拼購嗰度。但咧，我睇個即係職場嗰度見到咧，有一啲拼購活動係好得意喎，叫做咧 reverse takeover， 逆轉啊，強嗰個收購人咧，點知俾弱勢嗰邊咧話曬事喎。 啊，點解咧？ 原因咧，佢哋就話冠冕堂皇就話，我哋唔會恰人哋，唔會欺凌嘅，公平嘅。啊！嗰、那個生意 點知都係仍然出現嘅欺凌。 咁啊，就做咗一啲保護措施。你呢班譬如 A 收購 B 呢間公司咧，起碼有兩年，我哋唔會炒人嘅。咁俾咗個保證，或者三年咁。咁點知呢班 B 嘅人咧就轉頭蠶食翻嚟，害到咧 A 嗰度裏邊咧一大堆人，或者有啲好叻嘅人出咗嚟。 嗱，咁不過當然亦都有相反嘅情況啦。我哋以呢、這個。Elon Musk 啊， 係， 即係最近嘅推特啦嚇，當佢購入咗佢之後，哇，好多人離職啊，大量減人手啦， 係 咁咧，佢哋都係呢個 Twitter 嘅成功啦，亦都係萬即係好多人嘅支持，好龐大嘅一個事業。 所以佢嗰個即係嗰個非戰場上傾呢樣嘢咧，嗰、那個利潤競爭其實都係啲無形嘅戰爭嚟嘅。 嗯，冇錯。 是一個無形的戰爭，不過呢就未必傷及人命，但 是 有很 多人 失業都慘， 家庭都犧牲， 犧牲的，犧牲的，絕對是的。 就移過來，尤其是美國這些地方，川州過省，一個家庭過來再找學校，再買屋，或者是怎樣，那就連根拔起。 是啊， 美國這個太平洋鐵路呢，當年收築的時候呢，華工在裡面是佔了八成，華工，那麼有統計就太平鐵路的成果是很明顯的啦，未有它之前從這個美國東海岸大西洋、去到西海岸、羅省那裡 或者舊金山那裡需要兩個多月的時間、啊、那些大篷車之類、啊、有鐵路呢、啊、七日那時七日算是很快的了、嗯、你莫斯科去到這個海參崴都要七日嘛、 嗯、 那華工這12000人在這裡開山劈石那個勞動條件是很差的、 嗯 啊、他們為了一個月可以寄幾元美金回去你學山啊， 知道 回去台山啊，回去汕頭啊，那就在那盤死。最後呢、有案可查的是死亡了1200人、 嗯、 即是死亡十分一、 嗯、 受傷啊、殘廢啊那些都不計、 嗯、 那這件事呢打完齋就不要和尚、 嗯、 這個鐵路成功了之後呢就裁員了、嗯啊、不需要你的華人了、嗯、跟著排華、 嗯、當然了、啊、很痛苦 的、啊、一直到近年這個加州才立法、回憶這一段事。 我呢就啱啱喺温哥華翻啦，咁啊就佢講翻華埠嘅故事啦，有一個博物館做得相當好，咁啊如果下次朋友去温哥華，真係要睇睇呢個唐人街嘅嗰個華埠故事嘅嗰個博物館。咁、 嗯、 咧就我就曾經喺維多利亞讀書啦，讀大學啦，咁佢哋沿海岸咧有一個中國人嘅墳場，就係好多係呢啲華工，過身之後咧，係唔翻得鄉下，即係所謂拆死異鄉。咁啊，但係都可以撞埋一齊啊。咁啊，個個悲咧，即係好悲壯地咧嚇，好多係番禺啊，即係嗰類你知廣東省嘅 沿海啦， 沿海嘅地方啦， 四 就望住呢個哇咁澎湃嘅太平洋，但係嗰種孤獨 望鄉 非常之強。咁啊，但係佢哋真係咧，即係開山劈路。我哋可以話過去200年，如果你睇美洲嗰啲交通嘅發展咧，係，哎呀，真係又係萬骨枯嘅。係 啊，嗰啲係真嘅。 好啦，電話1872311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等你哋最後半個鐘頭咧，同我哋傾傾一將功成萬骨枯。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龙尾村肢解案，警方暂控一名65岁男子同一名31岁男子合共一项谋杀罪。据了解，两人分别是死者钱家翁同前夫兄长。警方亦暂控一名63岁女子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据了解，他是死者的前家姑，三人将在明天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另外，警方朝早再到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一带搜证，部分警员带同不同装备到场。消息指案中死者是28岁穆德尔蔡天凤，他的前夫昨日亦被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发展绿色科技需要扎实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投融资和商业管理上的支持，以至市场研究和推广。跨界别联手将更好推动整个绿色科技，从创新研发、商品转化至量化生产和产量化的同埋產業化嘅積極循環。陳茂波話：尋日同副司長黃偉麟分別到訪科學園同數碼港，探訪多間綠色科技初創企業。佢深深感受到喺財政預算案提出嘅雙綠色策略確實正值其時。佢指出，據統計，全球綠色科技市場規模喺2030年將達到4174億美元。足见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他认为香港绝对有能力更好结合绿色科技 和綠色金融借助這個雙引擎，以加速這個產業的發展。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說，史丹頓街項目內合共九棟已收購的舊建築，經過接近兩年的施工，活化工程已經完成，將在短期內為共居項目的營運者招標，以物色具經驗和能力的機構合作夥伴，與市建局共同管理和營運建築群，首階段為期五年。韋志成在網誌表示，各層住宅單位重新佈局，改劃成38個不同大小的單人或雙人共居單位，每層設有共用廁所、浴室和廚房。市建局將要求入標機構提交詳細的社區營造方案建議書，說明如何促進租客聯繫鄰里和居民一同籌辦社區營造活動。日後市建局會和中選的營運機構共同設立管理委員會，定期檢討營運、財務、社區營造項目管理等方面的進度。澳門政府明天起取消戶外口罩令，但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仍然要佩戴口罩。澳門新冠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宣布，近兩個月來疫情持續平穩，參考世界各地防控經驗，明天起在一般情況下室外不用佩戴口罩，三歲或以下嬰幼兒進入任何場所可不必佩戴口罩，進入醫療機構、長者和康復院舍的人士、的士以外公共交通工具的司機和乘客仍然需要繼續佩戴口罩，其他室內場所和交通工具由主管實體根據當時的疫情等因素自行決定是否要求市民佩戴口罩。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亦宣布，在一般情況下非高等教育學校師生在上課或者進行活動時不需要佩戴口罩，高等院校參照有關規定執行。應變協調中心強調，若果疫情出現變化，會按實際情況調整室內場所佩戴口罩的要求。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中后期天色持续良好，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喺港岛区，依家柴湾嘅环翠道啦，同埋连城道来回方向都交通繁忙啊，影响到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环翠村回旋处呢一段咧车多啦，龙尾就排到去东区医院。同时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跟柴湾道咧都系多车，龙尾就去到女童军训练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翻一段，龙尾喺果栏。常胜街就有个水管急修工程啦，而家去天光道方向跟邓镜波学校慢线封闭。牛池湾街都有个水管急修工程，去泽山道方向近丰泽楼嘅慢线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上路海运台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翠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拎一点，有不同的健康医疗资讯，每集带嚟不同的医生讲不同的病症，带俾大家各类型的医疗知识。 注重健康的你们，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至两点还是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我是林正财医生。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机会同你追踪世界各地的体育赛事，亦都会同你紧贴本地体坛的人和事，而且还会教你怎样做体适能运动。咁精彩的节目你怎能够错过？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四点半至六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两位不懈奋斗的年轻人，用理性和感性的矛盾体验职场人生输赢的真正意义，利用共赢的精神在商海交锋之中释放他们的理想。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经典广播剧《三毛流浪记》，1991年作品，三毛原著，车心梅领衔主演。 我哋嘅朋友已经好似滚雪球咁越嚟越多。逢星期六，我哋总系同朋友一齐爬山、游水、落田，乜都玩得一餐。 《三毛流浪记》，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最后一节讲埋一将功成万骨枯。咁我要讲讲，首先呢功系边个嘅功？比如讲秦始皇啊，千古一帝啊。咁啊，佢个功咧，而家都系好推崇佢嗰个第一统啊嘛。啊，从来未试过夏商周嗰啲假嘅啫。咁啊，第一统，但系呢个功系边个嘅功咧？我谂系秦始皇个人嘅功。甚至不是秦国人的功，因为当时中国人其实很少的啫。秦国大一统以后，所有加埋都只不过1000万人，但系呢1000万人咧，其中有800万都不是秦国人。西帝系秦，东帝系齐，齐都有200万，楚仲犀利啦，楚版图又大，人口又多，超过200万。咁啊，韩魏赵燕都有200万，咁所以新嘅秦朝其实得个十几年货仔嘅啫嘛，秦二世都一上台就冧咁滞啦。咁所以所谓而家讲紧嘅秦国人，八成都唔系秦国人，八成都唔同意嗰个战争嘅，即系其实灭六国嘅战争啊嘛。咁啊，杀赵卒400万，大家都知啦。咁啊，杀秦、杀楚、杀赵魏，杀咗杀呢个韩魏，又杀咗几多人咧？咁大家相信，按照秦俑嗰啲咁嘅俑猛，都不在少数吓。呢啲万骨枯，佢哋当时佢冇呢个大一统嘅概念嘅。甚至或者话你大一统不如我统啦，即系招秦冇楚，楚国。佢當時都有機會統壓， 啊，所以谈到呢个秦嘅秦始皇嘅功劳，大一统咧，不妨攞历史观点去睇睇，即系唔好而家我哋讲大一统系今天嘅政治概念啦，呢个政治正确啊。咁仲有清朝又系空前嘅，可能绝后啦。 嗯， 我冒昧讲一句绝后啦，即系清朝嗰个版图。中國以後可唔可以攞翻外蒙古，攞翻啲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可唔可以攞翻呢個中亞嗰啲咁嘅地方？我諗個希望好渺茫，亦都唔一定有啲咁嘅希望。 嗯， 咁清朝大家都即係極力歌頌呢個康乾盛世啦，康乾盛世之盛啊，排第一位一定係個版圖啦，咁但係呢個盛世係咪中國人嘅盛世咧？當時清朝三億人，有幾多個滿洲佬咧？幾百萬， 好少嘅啫。 幾百萬，係啊。但係絕大多數幾億幾千萬咧，都係漢人，或者其他嘅少數民族，咩苗族啊、瑤族啊、維吾爾族啊等等等等，呢啲都係作為亡國奴所以呢個第一統，即使唔係秦朝咁遙遠，到清朝都只不過係佢亡咗百幾年啫。康乾都不過係二三百年啫。那個第一統嘅概念同埋嗰個第一統戰爭嘅正義性或者係非正義性，嗰啲萬骨夫值唔值得？嗱，比如講佢乾隆嘅十全武功。其中有幾次是大小金村喂大佬大小金村那些即是現在四川那麼上下西邊那些藏族男女老少冚唪唥加埋曬都只不過得六萬人而已而乾隆即是幾次發兵個兵都多過六萬在那裡那種殺戮又是滅族式的殺戮的咁你話嗰度啲人，如果佢哋當年寫當年嘅地方志，佢點寫咧？佢對呢個萬骨夫嘅評價係如何咧？覺得呢一戰係到底係統一嘅國家去鎮壓部族嘅叛亂，還是即係以強凌弱，或者係滿族人殺佢哋？据我所知，即系汉族人参加嘅唔多喎，佢用嘅系八旗兵嚟嘅，用嗰啲将领都系满洲佬甚至系皇帝嘅舅仔佢嘅伴读书友诸如此类。所以我哋而家讲紧呢个万骨夫呢个问题咧，总言之，呢种战争系咪有必要？ 系， 同埋呢种战争嗰啲残酷性最后只不过他是要求这个金川那个土司来到有一个投降的动作其实乾隆又给他回去做土司的因为那些地方不可以改土归流的嘛现在你如果旅游 去到那些地方大小金川卓木雕那些地方你看看是不是農耕的地方呢不是的嘛到今天仲是好又高原又寒冷都不適宜農業人口的。所以這種萬骨夫的戰爭到底怎樣評價它呢歷史佬都很拗頭。 好難有你剛才你說有沒有必然性呢大部分人都想覺得說戰爭沒有必然性但其實 就真的有它的。即係人哋打到你咁樣嚇，即係或者誒對你，無論係個疆土嘅奪掠奪啦嚇，好多樣嘢文物又攞咗你啊，即係毀咗你嘅文化同埋語言啊等等咧，咁就有呢一個即係保衞嘅必要。侵略嘅必要係咪必須咧？即係呢個咧，頭先馬鼎盛講嘅好多理由，可能都多元化地存在緊嘅。但係我嘅疑問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話一將功成萬骨枯，之所以可能咧，一定係。啲人願意跟隨呢一種咁嘅將領嘅吩咐，或者佢嘅主張，即係無論係主動覺得哇，佢係英雄，我同意佢呢個理念，所以咧，我哋條命應該交俾佢。另外一種咧就係其實係被逼嘅， 即係喺個強權嘅統治之下。咁啊，呢啲心理其實都幾奇怪，因為咧係要兩方面夾到咧，先至出現呢個現象。 佢有時咧就係譬如話，俾咗一個英文叫 rosy picture 你睇，一個憧憬，哇，前景好靚嘅，一個美麗嘅圖畫俾你，到時你就榮華富貴係好過而家嘅生活好多倍啦。咁於是有人就會。會跟的喎， 或者咧，其實唔係佢個人嘅利益都好啊，佢覺得咦有一種正義正義一樣好危險嘅嘢啦嚇。另外咧就係覺得一定要誓死，呢個係我哋嘅即係義務啊。 亦都咧，即使咧，我諗係有一種係咪叫做原罪咧，或者係唔好講原罪，係動物性嘅問題， 係 欺凌、憎紅性。 係會嘅，我諗喺戰場更加 出現。咁你如果一話，喂，去打人喎，你將來威喎，咁呢種就係啲即係爭雄性嘅動物性一出咧，係會撩起啲人嗰種所謂熱血或者嗰種情緒出嚟嘅。 會 咁，所以我哋譬如啲聖人孔孟啊咁啊，就算孫子教兵法都好啦，係嘛？唔好打咁多啊，根本唔好打咁，盡量唔好打為妙啊，咁係嘛？大家和平共存就最好啦，咁樣。但係偏偏咧，就係呢個就要講個價值觀道德。 但是有很得意的、哦、即是阿文玉伦在战场上面呢，所谓道德感、啊、等等那些可能会降低荷尔蒙啊、动物性啊，就会扩张， 是啊，是吧？ 即不是你死就我亡、啊、 你侵略性那个一定那个动物性或者个凶残性提到很高的、 嗯嗯、 没有了个人自由，没有个人意识的了，是听命令杀冲就去做了、 嗯嗯、 就不会说哎呀好残忍啊、害到那裡人血流成河，如果他這樣就收、啊、全部收兵。 不過現在不是肉血戰，今天打的那些就不是那種肉血戰、啊、 是 即是你還有很多譬如你高級的武器的操作呢，都可能給你一些思考的空間、啊、那我又不知道怎麼看、啊、 現代化戰爭雖然說是電子戰和信息戰，歸根到底還是要靠步兵去佔據一個陣地，甚至佔據一個城市、 嗯 啊、甚至去佔領整個國家，去改變它的疆域、 嗯、 那你作為最底層的兵，你參軍那一天宣誓開始，你的命就不是自己的了， 是、 啊、就是叫你怎麼打就怎麼打，叫你怎麼死就怎麼死、 嗯 啊，特別是有些軍國主義國家，他是開明居馬這樣說，就是要你去死、 嗯 啊、有敢死隊、 嗯、 後面有槍指住你，如果後退就掃你、 嗯 啊、那你後退呢就成為叛徒又要死、 嗯嗯、 向前衝呢可能不死可能死，死了是英雄是烈士， 是、啊是啊 嗯、不死呢就一掌功成啦、 嗯嗯 啊、升官發財啦、 嗯 嗯，軍隊正如香港人成日講係一種紀律部隊。首先你參咗軍第一日，紀律就要聽命令，服從命令乃軍人天職啊嘛。咁、 嗯 啊、就冇得講噶啦，你就嗌你去點就點噶啦。但係作為平民百姓嚟講咧，咁呢係另外一件事。即係作為戰爭，佢有冇決定戰爭嘅權力？ 嗯、 即是宣戰是否由國會秉承這個人民的意志去授權國家的國王，你如果是君主立憲都是國王他都要聽命國會的、啊、甚至你說不是 是總統 是這個主席是總書記是什麼都好、啊、你都是國會大過你，是他授權給你、 嗯 嗯、即意味著是人民決定是否投入这场战争，或者是终止这场战争。 嗯，是终止这场战争就见得多，譬如越战我们成长的年代、 嗯、 所以产生了嬉皮士文化，就是那些人真的反战，觉得为什么要打，即是为什么，就算我选这个总统出来，没有遇到在他任内里面，其实做战争的决定是很快速的，有时可以。咁你唔係話要諮詢，或者係你同意定唔同意？咁最近出現咗，譬如喺俄羅斯喺街頭要搶人， 入伍咧，啲後生仔真係同死都唔肯啊！等呢啲場面咧，都係令到我哋發生咗好多疑問嘅，係嘛？即係今日仲要一將功成萬骨枯呢樣嘢，其實比較困難啊，比以前啊。 佢一定係要有人參軍啦，你冇軍隊點打仗啫？啊，呢個兵員兵力係一個最基礎嘅嘢。就算你係揸飛機射導彈，你都要有個人去撳掣噶。佢唔係啲電影所講總統撳掣噶，唔係呢回事嘅。 好笑！ 你總統係下命令，你下命令都係個導彈基地。佢嗰、那個 其實仲殘忍啊！你撳粒導彈都唔知道射到邊個噶嘛，睇唔到血肉噶。 所以 你望住個 screen 啫嘛， 即係所以禁制嗰個最好係士兵咯，因為就係我叫你，你就禁啦，聽咗電話啦。 冇 佢唔知自己做緊咩， 唔知自己嘅。 知道嘅，知道，即係一個導彈，佢本身有幾多種程序，你係射邊個射邊個射邊個，係即係大多數咧，嗰一粒導彈基本上就指住一個目標，或者好少數嘅數個目標。咁你接到命令嘅時候咧，就唔係一個人嘅，你係兩個人嘅，唔可能係一個人嘅。咁呢兩個人咧，一定係要佢兩個接觸唔到嘅，佢各自接受命令，各自有套密碼輸入，然後嗰個導彈先至可以通電，進入呢個發射程序。然後一聲令下，兩個人同時撳嗰個 fire， 咁先至打到出去。 係， 哦呢、這個。保安理由嚟嘅可能、 啊。不過最近咧就有一套片咧，呢、這個《西岸無戰事》咧就提名咗好多獎項嘅嚇。咁啊喺奧斯卡。咁啊，但係咧，當我一知道佢嘅故事係同一次世戰有關，我就真係比較驚，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嗰種死亡嘅情況係慘酷啦。即係我唔好講個規模啦，當然嗰陣時嘅條件唔係咁係咁啦。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咧，我諗好多專家都有比較過啦。其實那種死法的慘烈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為它主要是陸戰、又主要是步兵的戰鬥， 沒錯、 所以你衝鋒的時候一定要有大量的步兵同時衝鋒才能夠達到那個突破的程度。看到索馬河啊，即係嗰啲咁嘅凡爾登絞肉機啊，一日個戰場可以幾千英軍前仆後繼，即係前面係咁冧係咁死，後面係咁衝，排住隊去衝啊！前面就鐵絲網，根本就爬唔過去嘅，啲壕溝、啲地雷陣，最後衝到去就係機槍。在那裡點名叮叮叮閉上眼都不用看了，是這樣掃，因為一早他已經設定了那個打擊那個地域，到了這個地域上級就下命令這幾支機槍開火，那就在那裡屍橫遍野了。所以那時候死人真是不計其數，同埋係好冇理性嘅，好多指揮官都明知佢哋係要去死啦，咁啊衝咯，上面話話衝啊嘛，呢啲好盲目嘅情況咧，到近年嗰個兩伊戰爭仲存在，就係伊拉克衝，然後或者伊朗衝，咁啊呢邊放毒氣或者係掃射啊，嗰啲甚至係少年。即係綁住炸藥咁去衝，咁可能即係食咗啲咩藥或者點樣啦，總之佢就諗住咁樣可以直接升天啦，有72個處女等緊佢啦， 訓練過， 呢啲係洗腦啫，洗腦 唔係利益嘅問題㗎啦，即係 咁啊唔到你唔去嘅喎，嗰陣時 唔去，你即係接受咗嗰種訓練由細到大係嘛，即係都唔知咩叫正唔正義。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星期一嘅預告咧就係、個題目叫做《日俄戰爭及普切茅斯和約嘅啟示》，就有馬恩次、許晶同馬鼎盛講。最後聽支歌，《日出時讓街燈安睡》。多謝曬。 好，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